雪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淑印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对， 黄老师，在我们黄金旅行家开始之前呢，还是来听一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主要说一下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天气情况。 嗯， 在说世界范围内的天气之前呢，咱们先看看北京的情况。 好的。 今天午后到夜间啊，北京呢还是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从目前的雷达回波来看啊，北京的部分地区啊已经出现了零零散散的这个降雨云团。这个降雨云团呢，未来将会发展，会影响大部分地区。到傍晚前后啊，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嗯， 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特别是晚高峰啊，晚上的交通晚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咱们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啊，要注意这个防范。 嗯， 那么明天到周末呢，北京的天气啊都是以晴为主了，最高气温呢现在来看将达到或者超过35度，特别是周三最高气温呢。现在预报的是37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或者是超过40度，可见啊，未来几天啊，北京地区呢高温炎热天气还是主流。那么出行还有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北京游玩的朋友啊，要注意防暑降温，防范这个高温炎热天气啊带来的不利影响。 嗯， 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天气情况。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在亚洲未来两三天。东亚地区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个呢主要是影响了朝鲜半岛还有日本北部的各个岛屿。在南亚地区呢，主要是印度半岛还有中南半岛这些地区受西南季风的影响，目前来看在未来两三天会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天气。那么欧洲呢，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未来的两三天啊有小到中雨天气。 嗯， 在欧洲的东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这个呢对出行啊还有出游啊会有一定影响。 嗯， 那么在北美洲呢，降雨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在美国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些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在美国的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那么在南美洲呢，未来两三天啊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小雨飘落，但时间呢也不长，雨量也不大。那么在大洋洲呢，现在看降雨天气啊主要在澳大利亚的东南部还有新西兰岛的这个南部，这些地区呢都是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但是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啊，有些地方会有大雨天气。 嗯， 这些天气呢对出行啊出游是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呢，未来两三天啊大部分时间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在北部还有南部沿海地区呢， 有时候会下一些小雨天气。总体来看吧，这个未来的几天呢，这个世界上天气呢，降雨天气比较多，对出行出游还是有一定影响。 嗯， 咱们计划出行还是出游的朋友吧，要多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 嗯， 天气情况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旅游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还有避雨。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在全新一周的开始，我们在雨天当中开始今天的节目。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雨还是能稍微的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清凉， 是， 但是呢还是今天比较闷啊。 嗯， 可能到了午后呢还会有其他地方有大雨的出现，所以提醒大家避雨的同时呢，防暑降温很重要啊。 嗯， 特别是这两天晚上这个熬了夜的朋友，这防暑降温更重要了啊！上班的时候打起精神来， 熬夜特别容易上火，对吧？ 是 吧？我身边好多熬夜看球的朋友、 都长包是吧？ 不仅长包，发烧的发烧，什么什么那个呼吸道感染的那个发炎的发炎。 火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到了一定岁数吧，不能老学年轻人那样、任性的熬夜。 谢谢 、我提醒我自己。 昨天晚上真还没有看那场啊， 后 来一看3-0，我的天哪！ 昨天不是有一个世界杯，今年世界杯 6-1是吧？ 对呀、 英格兰那场确实没办法，这个悬殊太厉害啊。 对。 另外呢，昨天晚上3-0这场呢，我还是看到了J 罗的希望 啊， 这个真的是等了好长时间，因为一直在等他。他第一场替补嘛，他们都在说这教练太不像话了啊，等哥伦比亚上就是看这场的，结果没想到替补。后来这场呢还可以，这场助攻两个传的特别漂亮。哎，我们是这个旅游节目吗？ 是旅游节目，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条旅行情报室的资讯就要讲到 啊，又讲世界杯了。 按地域来看一看哪儿的球迷最热情，我旁边这位就代表着北京球迷 啊。没，我只能代表建国门，不是，只能代表广播大厦也不行，都不行，我只能代表自己。 代表的是北京球迷的热情，对吧？ 就是我替大家在这里发声啊，说话啊， 对， 在旅游节目当中也说说世界杯是吧？你刚才说热情，确实这几天我们的同事当中可能在说球、看球、评球的特别多。 嗯， 你像咱们隔壁那个频率是吧？每天晚上他们都说球嘛，他们要说进世界杯。那今天呢，咱们在周一全新的旅行情报室当中呢，第一条也来说说世界杯给俄罗斯旅游带来的热度。 俄罗斯世界杯让足球成为今年夏天最火的出境游的主题。 嗯， 那么上周呢，有旅游网站就发布了俄罗斯世界杯旅游趋势报告，其中显示说，6月份俄罗斯旅游世界杯这个关键词的热度要环比增长了206%。因世界杯的带动呢，俄罗斯旅游热度整体上涨了41%。 嗯， 那么在中国，北京、上海的旅行者对于莫斯科的旅游关注度是最高的。除了像红场、克里姆林宫等等传统的参观线路之外，像新圣女公墓、麻雀山等等，也成为了旅游平台上年轻旅行者们热衷的旅游景点。 嗯，这次世界杯真的是普及知识的一个机会哈。 嗯， 好多地方好多名字我们不知道， 扫盲的机会。 嗯。据某数据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分析说啊，这巴西世界杯和南非世界杯呢，都地处在南半球， 太远了。 上两次确确实实对咱们来说，这个去不方便啊。 嗯， 俄罗斯呢是方便中国游客观赛的世界杯举办地，从北京直飞的航班呢，不到10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莫斯科。同时呢，俄罗斯方面还推出了各种便利的一些政策，方便球迷观赛，让中国旅行者呢更容易开启这一场世界杯的观赛之旅。 但其实从世界杯开始之前，大家就已经关注到市场上这些俄罗斯的旅行的价位哈。观赛游呢，现在最贵的产品将近10万块钱，但即使是这样，依然挡不住球迷们的热情。世界杯像小组赛门票，光门票售价就要5000块钱起，这还只是小组赛。决赛门票呢，更是高达1万元以上。 对，那说到这里，得提醒一句，因为上次我们来这个专家跟我们聊的时候，也说到一点，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朋友圈里或者是在一些平台上、社交平台上看到那个转让球票的，你一定要当心啊，因为有一些球票真的它有可能会是作假。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靠谱的平台，靠谱的这个。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朋友圈嘛，哎，都是我朋友，那肯定是真的。 可能是你朋友也被忽悠了。 他转的，他不知道， 对 吧？ 对对对， 所以这回可能还有一些球迷真的是上当了， 被坑了。 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擦亮眼睛啊。 那最贵的世界杯精品团打包产品，包含机票、酒店以及两场小组赛和一场决赛观赛的单价达到95000。这个包含的确实挺全的，两组小组赛， 对， 一场决赛，太重要了。 但是这扯的时间有点长，得回来再去。 花的起95000的人 啊，对对对，不在乎时间。 对对对对对。此外，一些商家还推出了世界杯相关的朝圣之旅，也引发了很多没有能够买到比赛门票的游客前往去参观。 对，这个因为4年一回，有的时候有些人啊，这个就这么想，就是我攒钱我也得去，是吧？我攒钱我也得看， 吃土一年也得去， 没办法 世界杯啊。 这个中国年轻旅行者当中呢，对世界杯相关目的地关注最高的客源地，主要是集中在咱们国内的一二线城市。那这个数据显示说，北京、上海这样的朋友们对世界杯的关注度是最高的，北上广深当然位居前四的。这跟其他的经济型是一样的啊。那个成都、杭州紧随其后。那报告显示呢，最关心莫斯科世界杯旅游的十大客源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排列情况啊。首先是北京，排在第二位是上海，第三位广州，接下来依次是深圳、成都、杭州、重庆、西安、武汉、天津。其实有些时候你想啊，一个是跟这个地域的发达程度有关系，还有一个呢是跟某些地方这个大家对于足球这件事情的热情的这个程度是有关的。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你说在咱们中超那个联赛的时候，是吧，你也会看得出来这些城市分布呢很相似。 那刚才说了嘛，这次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其实对于大家了解俄罗斯更多的城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呢他们给出了比较放宽的签证的政策，也使得世界杯周边目的地热度上升了。 周边目的地， 整个他们俄罗斯政府为了拉动更多的旅游消费，特别推出了针对中国等多个国家游客的入境免签和购物免税政策，以及球迷专列火车。 对， 这上周五咱们在俄罗斯城市旅游当中也说到了哈。那么在世界杯举办地当中，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和因为举办冬奥会而被中国旅行者熟知的索契都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其中呢，莫斯科6月份的热度增长了10.1%，�圣彼得堡的热度增长了14%。 同时呢，受到这个世界杯的影响啊，俄罗斯的非赛事举办地，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叫世界杯的周边城市，它也受到了中国年轻游客的关注。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不动港之称的海参崴，还有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这个关注度呢，都是位列俄罗斯目的地的第3和第4位。其实在这之前呢，可能对于这个伊尔库斯克，因为我们知道去贝加尔湖的朋友中国游客还是比较多的，可能还比较熟悉。海参崴呢因为近嘛，所以可能更多的朋友也对他的名字比较熟。俄罗斯热门目的地我们看一下它的排行吧，它的前十的排行分别是排在第一位莫斯科，第二位圣彼得堡，第三位就是海参崴，然后伊尔库斯克，接下来是索契、库尔曼斯克，还有堪察加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这个名字比较长， 这个太难念了。 然后是新西伯利亚，然后是叶卡捷琳堡、喀山，这是前十位的城市。那世界杯赛事举办地呢，就占据了这前十当中的5个位置。 咱们上周五在俄罗斯城市之旅当中讲到过这11个世界杯的举办城市哈，世界杯的比赛城市，它其实相距的距离是有些远的，有一些， 对，有的地方那个差异特别大。 对，所以这热门目的地的排行前十当中，为什么只有5个是世界杯赛事举办地呢？可能另外没有进入到这前十的，就是因为地理位置有点稍微偏一点，过去不太方便。 对， 大家就会留在下一次。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俄罗斯这个世界杯带动的旅游热潮当中呢，有一个平台当中的数据是显示啊，关于俄罗斯的热门问答里，年轻游客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关注的是适合带回国的是什么特产啊？ 套娃呀。 套娃有好多朋友是这样的啊，其实没有去俄罗斯旅游，到中俄边境上，你比方说 也能买到套娃， 对对对 对, 对， 到咱们东北的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啊。那其次呢，就是关注俄罗斯旅游的安全和注意事项，另外天气、花费、住宿、 景点和交通相关的问题也受到旅行者的关注，因为确实是对有很多的俄罗斯目的地咱们是不熟悉的。 是，那么大家最熟悉的也是必经的城市肯定就是首都莫斯科了，这也是今年世界杯最重要的比赛场地所在，也是俄罗斯的热门旅游城市。传统的跟团游线路当中呢，莫斯科当地行程大多就是参观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两个知名景点。那么在相关的旅游平台上呢，最近年轻人热心探索更多的球场周边的深度游览的项目，像埋葬了普希金、契诃夫等众多名人的新圣女公墓 啊，这终于给解了个惑啊！刚才你提到新圣女公墓的时候，我在想这为什么呢？ 临近卢日尼基体育场的麻雀山 啊， 还有莫斯科国立大学，都是在热门景点当中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啊，亚历山大宫花园等等，也是深受中国年轻旅行者喜爱。哎，这些景点咱们以前传统线路里面真的没怎么听说过。 就是来讲的朋友也没有跟我们。倾诉过啊，他去这些地方真是没有， 真的挺深度的。 这是说到莫斯科，这是最熟悉的地方。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那个俄罗斯这目的地排行前十当中的第一二三四五，第五个是索契，对吧？ 冬奥会举办地 对，索契咱们也是通过那一届冬季奥运会了解的更多一些。那到了索契呢，在平台上很多这个游客他们的意愿当中肯定要去的就是克拉斯纳波利亚纳雪山。那到了夏季之后呢，据说这个山顶上依旧是白雪皑皑，如果有胆量的话，还可以从山顶坐滑翔机飞下来，面朝大海腾空飞翔，肯定会让大家特别爽。 这是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跟各位分析了一下世界杯旅游的一个趋势，在俄罗斯你可以选择哪些目的地，你也可以错开世界杯的热潮，在这一段时间结束之后，你找一个相对低谷的时间和价格的时候，再去感受一下世界杯的后热潮。 对，提到这个世界杯的对旅游的影响，就咱们身边应该袁一也看到了哈，咱们朋友圈里也有同事晒过去的球票啊，去的这个签证等等等等。但是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呢，这去不了啊，跟我们一样啊，因为工作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是晒一点这个假装去过的球票哈，去过的这个行程，还真 能，有些软件可以操作， 真能蒙人。 对对对， 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觉得，哎，你不是在俄罗斯吗？我一看，哎，你怎么在上节目呢？ 原来是这样。大家对于世界杯的热情都是不低的。那么每周五，我们的环球旅行家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俄罗斯城市之旅，也欢迎各位对俄罗斯旅行感兴趣的朋友们随时关注。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e all at. We right here. Ya empezó la rumba y estamos celebrando. Todo el mundo que me levante la mano. Estamos vivos, hay que disfrutarlo. Hoy nadie me detiene porque yo no sé parar. No, no.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we got one life.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we got one 这是世界杯的热门歌曲，叫《放飞自我》。在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在旅行方面，除了世界杯，还有哪些和各位相关的旅行资讯？ 因为这几天是中考的期间，是吧？所以呢，大家伙可能想到这个暑假要来了，孩子们也该 稍微减减压了。 嗯， 那么暑期的这个旅行计划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当中，还有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定好了。 嗯， 啊，这是孩子成绩给大家来看是吧？ 啊， 不是。成绩没有关系， 考试之前家长肯定是这么说的，激励法嘛、但其实可能默默的都已经定好了。 对，不管怎么样啊，这孩子辛苦一年不这么多年了是吧？所以应该让孩子放松放松。 也得玩一下。 来，我们看看暑期的旅行。其实关于暑期这个旅游升温之后呢，应该是有一个类型是最火热的，也就是游学游、 你看这还是没有放弃学这个事儿吗？ 没有办法呀，竞争压力大呀。那随着这个暑期临近之后呢，暑期旅游不断升温之后，相比国内众多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出境旅游的人数呢，逐年都是在增加的。那亲子游学这样的主题最受追捧。某网最近的数据显示说，50%的家长能够接受2万到3万的人均花费的一个海外游学产品。另外呢，有17%的用户更愿意以人均花费3万以上的价格来选择海外游学产品。 嗯，暑期呢是一年当中的出游旺季，也是学生族出游的高峰期。像亲子游、游学游等等主题都非常的火爆。相关网站的出境游负责人表示说，截止目前，暑期出境游预订产品当中，学生族、亲子家庭预订人次占比达到60%，未成年学生的出游年龄主要集中在6到15岁，就是这样一个 6到15岁， 对，这样一个很大的比例呢，导致很多人在比如说没有孩子家庭，他们在选择出行的时候会刻意的避开暑期出境。 对，暑期确实是这个孩子出行更多一些。 对， 我们看到这个游学游呢，它也有一些固定的目的地。我们原来说过，像美国啊，像这个加拿大啊，这些地方可能最早是比较多的。 对， 现在呢，其实更多的选择呢已经分散了或者稀释了当初的那些特别特别人多的地方。 嗯， 比如现在美国可能还是在当中是首位的，然后英国、澳大利亚这成为了游学游的热门目的地。像哈佛呀、牛津啊、剑桥、墨尔本大学这些名校呢，都吸引亲子家庭游学游。那游学夏令营等等的主题产品也受到学生和家长关注。 我觉得那些夏令营有些挺好的，就是孩子和家长一起出发，到了目的地以后把家长放到夏令营当中，然后家长去自驾去。 哦， 对，这样的方式现在也挺多的。因为毕竟游学这个事情，你老是学生跟家长在一块儿 也不好， 就是双方感觉都不太好，还不如让他跟同 学。就在某一个年龄段里面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更小的呀，你说在一块儿啊，亲子关系这是得到一个增长的，对吧？ 对， 得到增进的。然后到了某一个年龄段之后，孩子有孩子自己的天地， 对， 这个时候再跟着就有点不合适了， 是 啊，你老跟着他压力大。 这个旅游网站的负责人表示，除了常规的海外游学产品之外呢，近年来也更加有个性化的一些游学，像微定制的路线就受到了越来越多家长的关注。 嗯，从预定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看到今年这个数据说啊，暑期除了日本、东南亚等等热门目的地的预订比较火之外，受签证办理的时间影响，目前的欧洲、美国还有澳新方向还有非洲等等的出境长线目的地的预订人气呢都持续的攀升。 嗯， 那除了游学游之外，我们知道在暑期呢还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俄罗斯世界杯这个啊，可能会分散一部分人到俄罗斯，那还有更多的人在暑期期间，你比如说还有老师啊，也有假期啊，对吧？还有跟学校跟教育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机构 是 会有假期出现，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的人群。 嗯，那虽然出游赶上了暑假这样一个旺季，但是据说有一些价格同比是有所降低的，和去年相比，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好影响，今年出境游的整体价格较去年的暑假就下降了5%。 哦，还便宜了。 去年出境游的家长们可能心碎了。欧洲、美国等地区的购物啊、餐饮消费价格也都降低了，所以出游的整个成本相比就更加的划算了。 对，可能也受到这个汇率方面的影响。那暑期到底哪些目的地是最受欢迎的？我们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啊，在旅游网站的数据显示说呢，出境长线游方面，俄罗斯、美国、毛里求斯、英国、澳大利亚这几个是位列预定人气前五名。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呢肯定也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组成哈。 嗯， 那到了俄罗斯，这个进行暑期旅游的消费者呢数量大增，这也使得俄罗斯成为长线游的人气王。但是据我们在上周跟这个专家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说，更多的到俄罗斯旅行的人呢跟这个俄罗斯真正的球迷来相比呢，他可能还是占少数。 嗯， 所以呢

为你朗读朱香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在中午的1:3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出发，来看看哪些值得关注的旅行情报。 对， 刚才提到了这个暑期游，其实呢，在暑期游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种旅行的方式啊。 嗯， 说过这个专列旅游，说过飞机出境，那其实呢，关于这个游轮的事情，好像在节目当中这段时间我们提到的比较少。 出海远航在暑期，感觉会更清凉一些。 对，一说到亲水嘛，哈，总觉得坐在船上呢，跟水的距离要比咱们这儿近得多得多了哈。 其实游轮这个东西吧，进入到中国市场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在2006年，第一艘国际游轮驶入中国，当时 12年前， 对，当时大家还不太明白，说游轮就是一种旅游方式，就是 觉得坐船怎么 是一种交通方式，认为是、 啊、对，我坐个摆渡嘛， 摆渡，摆渡船。嗯，随着中国旅游消费个性化需求的不断增长呢，中国游轮旅游也正式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这个确实很厉害，中国在游轮方面的这个发展太快，太快 了，很迅速。对，2017年中国游轮产业发展报告当中指出，全国游轮旅游产业发展会更加注重整体性和协调性，也会更加注重稳健性和持续性，更加注重特色性和差异性。 嗯。关于政策方面呢，咱们不过多的讨论，但是确确实实游轮在可能大家的平常的这个旅行计划当中还是占据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就像我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关注到咱们的同事应该是王一吧， 嗯， 游轮出行了， 哦，对， 对吧， 嗯， 因为 带着听众一起， 对对对对，这个所以游轮方面在大家的这个旅行的计划当中普及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 嗯，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近两年呢，有很多的国际游轮公司的新船呢，会在中国选择在中国市场来首发。 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视中国市场的。 是。 2017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嘉年华集团旗下的品牌，我们非常熟悉的哥斯达游轮呢，就对外宣布，2019年，也就是明年，将向中国游轮市场引进首艘以城市名字来命名的，叫哥斯达威尼斯号。 嗯。 这是第一艘以城市来命名的这样一个游轮， 嗯， 的品牌啊。那么将这个威尼斯城市的异域风情和意大利美食呢，展现给 中国的消费者，而且在船上呢要全方位的体验叫威尼斯人的生活啊，不是那酒店啊。然后哥斯达邮轮集团的亚洲总裁他就说，随着新船加入到亚洲舰队，他们将继续来创新啊，致力于超越中国游客的期望，为他们带来纯正的意式邮轮体验。 嗯， 就是品牌方面它其实就是关注到的是它所在的那个风格的区域。 对，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邮轮市场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以天津母港、上海母港为出发地去日本、韩国的线路就出现了密集的同质化航线，就感觉都差不多。 对，每一趟都是一样的。 对，以短途航线为主，目的地又很单一，岸上观光呢就是团购， 就那一点时间吧， 对，跟团购游 买东西吧， 对，所以岸上的体验呢相对比较差。然后船上体验和岸上观光其实就是游客关注的两大方面，缺一都不可。 嗯，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当时就捕捉到了市场的变化，就提升了一个行业的标杆，近日呢也推出了2019超量子系列新船，叫海洋光谱号。这量子系列一直都还挺受邮轮这个粉丝的关注的， 对，也都是以海洋什么什么号，海洋什么什么号， 对，然后以及新航线也在中国部署计划，包括17条六晚以及以上的精选长航线，停靠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北海道以及俄罗斯、菲律宾等等国家的海滨城市，这些都是挺受中国游客青睐的一些亚洲的目的地。 嗯，我可能关注这方面还比较少，因为在这之前呢，确确实实是听到的关于在日本的其他的城市、其他港口停留的太少太少了，几乎没有见到过。那么还有刚才说到的俄罗斯和菲律宾这些国家的海滨城市，可能南边我们知道从中国的这个南海岸出发的这样的邮轮可能会涉及到，我知道的有新加坡这边啊，有这样的一些航线。但是原来从北方出发的航线单一化的这个事情呢，大家可能都心知肚明，每次出行就那几个城市啊， 对， 所以可能大家要求呢高了之后，他们也在不断的相应提出一些变化来， 需要创新升级，也需要提升游客的消费体验。 对，我们看到现在呢像这个游客的选择邮轮啊，邮轮我们知道大家一说邮轮会怎么比，说这个船大不大，这个是可能很多人现在都知道的，越大它可能设施也越好， 那叫吃水量是吧， 对，就是吨位嘛， 对， 吨位越高越好。那现在呢游客一般在邮轮上都是上千人，有的甚至更多，同时呢旅程时间也在五天以上，有的甚至在十几天。那船上的客房啊、餐饮、娱乐、消费的体验呢也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决定大家的满意度，如果有了好的体验就会有大量的回头客，有口碑。那我们知道其中刚才你说到的一家邮轮公司叫皇家加勒比，他们的这个海洋光谱号呢据说有一些升级啊，增设超量子标志性的设施，叫南极球啊，能够体验蹦床及 VR 的刺激。那从这个北极星到南极球，他们的这个娱乐项目呢确确实实也是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创新。 嗯，其实邮轮当中有这么一个足够的亮点，足够吸引眼球的设施，就会让游客觉得耳目一新。 你记得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有新的邮轮出现的时候，那个船啊它有那个像吊臂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对，然后那颗360度可以旋转，那球可以在海悬浮在海面上， 那个体验就比其他的邮轮可能要更好一些。 嗯，据说这次新船的另一个亮点是261平米的家庭套房。哇， 我原来看到那个选择邮轮的那个套房的时候啊，会看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房型，但有些房型你是选择不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是因为有常客是提前选择了或者怎么样。有一些房型呢确确实实是有那种叫跃层 啊， 这个就是比较厉害了。 你出去度假村住一些家庭房，可能面积稍微大一点，叫100平以上就已经会住得很舒服了。 你说对啊，就是我上次说了吗，我说选择那个100平的时候进去一看，我的天哪，这是邮轮上的一个房间。 因为大家对于就是在外面的住宿，酒店也好，邮轮也好，不会期待说面积那么， 你期待值不会那么高。 对 对 对， 对吧？所以 是面积方面， 它做成这样的话，这个真的是因为它还是有市场需求的。 是，所以也是继续为全家度假出游的消费者提升客房私密性和舒适性嘛。 嗯， 包括之前其实咱们来上节目的嘉宾也说过，说这个火锅这个东西，尤其是川菜这些料理，怎么样能够在船上餐厅当中加入？因为火锅必须要有明火， 你说的 这个很难处理。 因为我们经常会游轮出行，或者有过一两次游轮出行的朋友有这种感受，就是它的餐饮方面呢，说起来啊，都是有那个游轮的品牌的公司，它所在的国家主题性的餐厅比较多，包括它也会告诉你说，它也有更多的一些自助餐的选择。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游客这个胃啊，你很难用他们的这种方式来满足。 我们需要爆炒。 对，有些东西 我要吃辣子鸡， 它就是要符合我的这个口味才行。 对，所以现在 川菜料理也加入了。 哎，所以这个方面呢，可能在游轮上一定要加强它的更新换代，它的一些创新才行。 嗯，那么2018年的暑期也将至了，所以游轮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航线表现呢，也在不断升温。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各位听友，如果在今年暑期有游轮出行的计划，有新的体验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 嗯， 我们也会在我们身边的达人当中去寻觅一些是不是最近有一些新的游轮体验的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好好的说一说。 好。好了，刚才说过的这些出境旅行结束之后，咱们来看看身边的事儿吧。 嗯， 因为暑期将至嘛，这个7月1号呢，我们看到铁路方面呢也有很多的新的举措。你比如说铁路暑运在7月1号就正式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结束，这历时是62天。 嗯，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暑假啊是非常长的一个就是假期啊， 对， 在全球的各国暑期的这个假期当中还算是最长的之一吧。 我们只有两个长假。 对，对，他们是分散性的放， 对对对 对， 咱们集中放啊。 咱们是寒暑假嘛。 啊，这个今年暑运期间，我们看到北京西站地区呢就有一些临时的措施，比如说他们采取在南北广场开辟总计7个临时落客区，南广场出租调度站扩容，还有遇到夜间大客流增开免费摆渡车来帮助旅客出站等等的方式，加快西站地区的客流疏导，保障暑运运行秩序的安全。 今年暑运呢，北京西站预计会发送旅客1147万人，日均达到18.5万人。 我的天哪！ 比去年同期的1134.7万人要增加12.3万人， 就是每天接近19万人从西站啊这个进出、啊、 出发。对、嗯，受到高校放假以及旅游出行需求的影响呢，七月中旬会是第一个客流高峰，峰值预计会发送旅客20万人每天，就那一天啊，20万人。随着学校陆续开学呢，8月中下旬旅游流和学生流会再次叠加，形成暑期第二个客流高峰，预计到时候发送旅客会达到22万人。 对，也就是说其实每次在暑期刚刚开始或者就要结束的时候，这是两个高峰期啊。为了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暑运期间呢，这个北京西站呢共增开旅客列车是10对，其中高铁1对，普速列车9对。 嗯 啊，进入今年以来呢，西站地区也有很多的重点工程和环境的整治工作。今年暑运，旅客将感受到交通环境大幅改善，这个道路运行呢更加顺畅，释放出更多的公共空间。 西站地区的管委会新闻发言人也表示呢，西站客流确实很密集，急停急走的临时落客区可以免去旅客停车的不便。 这一点我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感受到了，因为原来西站那地方送人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你要么人就去地下那停车场，要么人就是地上的几个那个停车场是在它的西侧。那有一次我送人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那往前由这个交警和接管人员为你指挥一下，你可以在他那个进站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街道上，在旁边就可以落客。然后这样呢，你急停急走，他会告诉你快一点，然后你走，这样的就更方便，就像是机场我们看到送人的时候。 对对。 因为原来西站那地方送人，你还记得吗？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发现啊，西站那个送人跟机场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它也是有上去到那个2层落客，但上去的这个地方呢特别拥挤，因为它的那个面积是有限的，所以上去一下再下来是一个环形的一个，就是像马蹄形的这样一个通道。但是如果是在旁边在那个街道上可以落客的话，如果大家都能够保证急停急走，这样都有更多的这个汽车可以把旅客带到它更方便的地方。 所以今年暑期呢，西站南北广场就开辟了7个像张帆刚刚所说的临时落客区，其中位于中裕世纪大酒店瑞海大厦两侧的临时落客区可以通过下沉广场你进入北广场地下1层。 哦，对对对对对，是 北广场公交车到北侧的临时落客区呢，可以从北广场直接进入到进站口， 这个更近。 北广场的 P3 停车场在第一个时段免费，临时落客之后旅客可以通过楼梯或电梯进入到北广场。那南广场呢，环岛以及环岛东匝道广联路西段也是临时的落客区，送站车辆呢都可以在这儿临时停靠。 这个 一定要急停急走啊。 对，这个更人性化了，大家遵守一下秩序啊，给更多的朋友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来。那目前呢，西站地区的出租车调度站一共有4个，南广场调度站呢，说之前已经扩容了，这个出租车的容量呢，由以前的80辆增加到150辆。西站地区总的出租车容量现在已经达到了300多辆。同时呢，暑运期间如果遇到晚点大客流，在地铁和公交停运之后呢，管委会将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行一个免费摆渡车，运送旅客到周边的交通便利地区，方便大家打车啊或者叫车出行。 这是我们身边在今年暑期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会遇到的西站的一些临时

绰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